好，第四節翻嚟啦。 系 嗱，头先大家睇到条片咧，就 Kenny 其中一个节目嘅主持喺度做。你点解用呢个色嘅真色啊？要 系唔系？其实咧就系、是、监制同导演去构思嘅，色彩地球。咁佢哋点解会其实系个外判节目嚟嘅，即系佢 pitch 到。咁佢嗰个制作团队个监制，佢哋以前系做寻找他乡的故事 嗰、那个节目，好正 啊！ 其中有啲班底係咁啦，咁佢哋就諗咗度咗條橋叫色食地球人，咁去咗世界，即係睇到有個聯合國嘅 report 就話啊，未來就唔夠嘢食啦，咁樣點樣解決糧食問題呢？咁樣咁就去世界各地去訪尋，睇有啲咩方式解決到糧食問題。咁第一輯我哋就去咗，譬如話去咗美國，就睇啲亞洲俚語，其實同飲食，即係你而家搞緊飲食好有關，即係譬如亞洲。州里语在美国咧，啲人听到 carp， 即系英文嘅 carp， 啲人就惊嘅，即系好似清道夫咁嘅意思。哇，你唔系马叫我食 carp 咁样， 同埋佢唔中意咗个泥味。 一来同埋咧，因为佢哋嗰阵时咧，就系、是、可能有中国人咧，当时候几十年前咧，就因为即系好多嗰啲混咗呢日鱼入去，就专系做清道夫嘅。咁点知咧，佢哋系外来品种入侵咗，哇！直情系 成条河都俾佢食晒 啦。系啊，我去到咧，我就有一日去到咧，就系、是、捉嗰啲亚洲鲤鱼，咁大条，系咪跳到好高噶？ 系啊， 佢哋有一个比赛咧，就系、是、捉晒亚洲鲤鱼就抌晒佢，系好憎佢哋。政府俾好多钱搞晒啲电网，唔准去入去五湖区咁样。咁嗱，我哋访问咗好多啲专家啦，就话啊，其实呢啲鲤鱼咧系好健康。某几个品种是中国人都吃的，咁譬如话雪莲啦，有几种我突然间醒唔起，你可以睇翻我哋套片啱啦。咁咧就因为佢其中有一两个品种咧喺个食物链最低啊，因为食物链最低，佢食啲浮游生物咧，所以其实好干净，比三文鱼仲干净，因为你越系高食物链咧，你慢慢可以喺身体里面累积嗰啲嘅金属啊，仲多。咁我哋就。觉得啊，呢、這个可以解决粮食问题、哦政府抌嘅咁多，不如运去中国大陆。咁佢而家有人做紧呢样嘢嘅。 佢唔止鲤鱼喎，好似仲有仲有一只咩鱼啊？佢又系运翻去大陆嘅，佢鲮鱼定咩？ 系佢系 好大条嘅。 冚烂佢哋唔要，佢系野生嘅、新鲜食咧特别正。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方式煮烹调法，新鲜最正。但系嚟到深圳，我哋又去追踪翻嗰个即系买。买咗嗰啲人咧，就变咗冰鲜嘅。但冰鲜咧就要四川煮法辣嘅咧，先至会辟到啲腥味。 但系佢嗰边都有叫人食噶嘛，有啲人食噶都。 而家有一班即系有心人咧，就觉得唔好嘥咗啲鱼，因为嗰边啲人咧就食 catfish。 喂，睇你嗰集嚟嘅喎。 吓？ 佢特登去嗰个地方嗰度咧，见到啲鱼，跟住架架船喺个河度啲鱼飞嚟飞去，就有一班系嗰度啲人，就喺度整嚟食，然后咧就讲你哋又点样运翻大陆，又 但系 因为大陆嗰啲污染晒啦嘛， 啲河， 反而佢哋想买呢啲嘢食，咪又大条又鲜味啊嘛， 同埋政府根本系唔要，佢想你快啲拎走 清走晒， 唔系佢而家调转啊嘛，佢而家你哋条片里边嘅政策就系我唔系喺个节目，我系自己，我有睇嗰条片嘅。我之前 系 有睇嗰条片嘅，佢有讲佢点样做，可以做攞嚟做 fish and chips 啊， 即系 去做一特别， 唔系 hot dog 系 fish dog， 系啦 fish dog 啊，或者嗰啲整去吸引翻当地人食佢啊嘛。 佢譬如话啲鱼泼，我哋喺香港食鱼泼唔叮叮，佢咁大个鱼唇咧咁大只， 系啊， 即系又新鲜又干净系野生嘅，啲肌肉又弹嘅。 系，其实佢好食，因为你大陆嗰个羊。 同埋佢可能好多污染喺大陆， 系啊， 佢嗰啲冚唪唥野生噶，河流好干净， 好好食噶嗰啲鱼。 所以其实啱啱我今日撞到有 worldwide 分咧，佢哋讲紧嗰啲点样去 sustainable 啊，可以可持续发展或者系保护环境生态，食嗰扎鱼咧拎晒翻嚟就好啦。 喂，其实讲真，嗱，嗰啲野生嗰啲鱼啊，泥味就少嘅， 系啊， 以前咧。 原來有烏頭㗎嘛， 咪 而家都有啦。 係啊。 烏頭賣出街嗰陣時候，而家可能唔做呢啲嘅過程咧，嘥時間。以前咧，臨埋之前咧，佢會特登將嗰啲魚咧拎起佢啊，掉落一個鹹水嘅魚塘度嘅。咁你知淡水要鹹水，鹹水要淡水咧，唔得噶嘛，呼吸唔到噶嘛，佢咪搏命呼吸咧，嘔曬啲泥出嚟噶，係啊，佢會嘔曬啲泥味出嚟噶。嗱，而家有一個方法咧，你會發覺你買條鹹水魚咧。你买嘅时候一斤啦，你翻到去发觉少咗几两喎。 系， 佢唔系打，佢唔系滴滴水来，佢其实好方法，好易嘅啫。佢将啲咸水嗰个咸嗰个盐度降低咗咧，嗰条鱼咧就搏命吸噶啦。 哦， 你买翻嚟胀身啲嘅，因为佢要透气啊嘛，佢要搏命吸水啊嘛。 系， 佢翻到去咧，你劏咗咧，嗰啲水流翻出嚟之后咧，你发觉鱼轻咗，起码唔见得二三两嘅。 哦， 佢咁樣可以令到佢重稱咗㗎啦。其實大陸嗰啲呢咪擠啲水落，其實好笨嘅 方法。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呢炸魚其實可以諗一諗啊，啲餐廳啊各方面。 鯉，但鯉魚廣東人係麻麻地嘅。 唔係，佢叫亞洲鯉魚，但其實佢幾個品種，我突然間醒唔起，你睇返條片係嗰幾個品種呢，佢之下其實有幾個名字，我哋平時都食㗎。 但呢，我聽過一個 story 呢，就話呢食鯉魚唔好㗎，要即係一啲風水，因為其實鯉魚係個風水嘅魚嚟㗎。 佢嗰個係唔係我哋養嗰啲鯉魚？佢個名亦做亞洲鯉魚。 其實佢唔係鯉魚嚟嘅，係鯪魚嘅一種嚟㗎。 佢有好多種嘅，我要 check 翻先知。 鯉魚係大肚㗎嘛？佢係長身㗎，好似類似烏頭咁嘅樣。 佢有幾種嘅品種我哋食㗎。你睇翻我個節目就得啦。 鯉魚我記得係睇先係咪觀音坐騎啊？佢會騎鯉魚㗎嘛？ 係啊，所以人哋话唔好啊，食鲤鱼 唔系我哋养嗰啲鲤鱼， 唔系嗰只鲤鱼嚟嘅， 唔系嗰只鲤鱼嚟嘅， 唔系鲤鱼，嗰只鲤鱼嚟嘅，长身嘅。 嗯， 其实 佢有草鱼、青鱼、鲢鱼，呢啲品种咯， 鲢鱼咪最好食咯， 就系我哋平时都食嗰啲嚟嘅。 系啊， 呢个就系上一辑嘅其中一集。 系鲢鱼、鲢鱼嗰啲咪好食咯。其实唔知点解，唔系最惨系呢啲鱼都好啲啊。最惨咪带咗啲生鱼过去啊！生鱼系咁咪墨西西比河定边条河，直情俾佢搞和晒。你啲生鱼好恶噶嘛？ 系啊， 食量又大，乜都食噶嘛佢。大佬，嗰啲佢又冇佢喺中国就有天敌啫，冇繁殖得咁劲嘅。去到嗰啲佢冇天敌噶嘛，即系成条河俾佢搞掂，鬼又唔食嘅。 系啊，所以其实应该运翻嚟食好咯。呢啲 但我哋都唔食生鱼噶嘛，而家 唔系佢唔系生鱼，佢就系草鱼。 系啦。 呢几隻咯，佢话亚洲鲤鱼其实就是美国人对于青鱼、草鱼呢几隻鱼， 系 系啊，即其实我哋都食嘅品种嚟嘅。 系佢叫佢就鲤鱼咩？佢叫佢就鲤科， 系啊，呢个系我哋上一辑嘅，今辑我哋又去咗好多唔同地方添嘅， 系 希望解决呢个粮食问题嘅。 我最近我收到一个咧，系食曱甴咯，系。 我哋嗰集其中一集食虫， 食虫 教人食虫。 系 我哋之前嗰集去咗荷兰有个大嘅农场啦，今次就访问咗一个咧，有个澳大利亚嘅女仔， 系 奥地利嘅女仔，咁佢就发明咗一个养虫嘅盒， 系 一格格嘅，佢就喺香港设咗 office， 然后又喺深圳咧就攞咗啲初创企业，就好多人 support 佢啊咁样，就搞咗一个一格格，好似即系嗰啲文件架咁样，即系 好似养蜂啊嘛，系嘛？ 咁咧你可以喺屋企养虫，咁同埋咧佢嗰只系麦皮虫啦，同埋咧嗰只虫发觉可以食发泡胶， 系啊， 解决埋环境污染问题 啦。 麦皮虫啊嘛， 系啊， 同埋佢嗰个营养价值啊 ，minerals 啊，fiber 啊，即系嗰啲含量系好高噶，仲好过你食牛肉。因为嗰啲激素多啦，牛肉或者系毒素又多啦，咁佢即系唔好嘅嘢少好多咯，又容易养。 白蚁都系噶，白蚁好高蛋白质噶嘛，食白食白蚁冇问题喎。曱甴系攞嚟做化妆品 嘅。唔系曱甴，其实有做食材添，因为曱甴佢磨咗之后咧，我知道其实而家有一啲食材啦，用红色嘅粉嗰啲，其实都系曱甴做成嘅。系啊， 佢 红色嘅食用 曱甴应该干净啲， 干净嗰啲。 外国种嗰啲曱甴唔系香港嗰啲咯。 唔系佢有个我哋之前嗰集访问咗一个荷兰。 山的一个教授，是全球呢是最前卫的啦，就是推动食虫。他出了一本书呢，就是他研究了世界上有几种虫可以食的。咁但是你当然不可以在街道啦，因为你可能喷了杀虫剂啦咁样。咁但是好多品种可以食，因为将来喂 培植啦， 你牛仔真的不知道食牛的几分之几㗎喎，同埋你要好耐先养到一隻。 唔係啊，最惨係你如果越多牛呢，个臭氧层越死。 啊、 因为牛放屁的嘛、 啊、 牛放的屁就直接就会影响大气层的嘛、是不是，还有红肉吃得多不好、是吧，你譬如有一天取代你始终会吃晒食材，你这么搞法、 50年内没有的了，因为我们其实过分去消耗能源、你根本上过度生产，你好多你见到有时候街边呢人家成板的东西丢出来呢、加工制品的东西吃，他们其实那个食用日期呢是即其实个食用日期是过了期，叫过了期，过了最佳食用日期已经被人丢了出街的了。跟住之后呢，其实那些东西的品质是没坏的，你基本上你可能过零两个月打开来吃你都依然吃到。我家通常都有这些过期食品的，我都是过了都不是很久，那成年我都照吃的。 唔系，但系可能你要睇一睇系点样。 系啊，你冇发毛，你冇潮过，你冇咩，其实你依然可以摆入去。我哋爸爸妈妈个年代边度有最佳食用日期嘅啫？ 系 要凭肉眼睇。 我哋去咗丹麦咧，就访问咗一间啊， 唔系，我哋呢度 系卖过期食品。 我呢要讲讲先，我呢个系我哋嘅节目主持人。嘅意見唔代表我哋個台嘅立場， 係 嘛？咪其實講真，你依家嗰啲係佢嗰個咩珍惜食物嗰、那個咧，咪嗰、那個可能我因為佢嗰個防腐劑咧係可以 keep 到咁耐嘅啫。佢可能嗰個防腐劑咧去到嗰個 expire day 咧，佢就會失效啦。所以佢就當得嗰樣嘢唔掂。 係啦， 我哋去丹麥咧就訪問咗一度地方咧，佢有賣一啲食品咧 係 未過期， 明過期 有啲係過期，但有啲係乾嗰啲 OK， 但有啲係。可能仲有幾日，人哋麵包又拎過去賣，仲有幾日先至過期，或者係因為你譬如話歐洲嗰啲 standard 好高啊嘛，哇嗰啲番茄要唔知幾多 cm 先至可以賣，但係你未過期，但係又唔可以抌，但係即係你唔好嘥咗佢，咁就係呢個地方賣咯。有啲部分係過期嘅， 平好多㗎。 係啊，佢喺荷蘭，佢話荷蘭唔係 sorry 丹麥，丹麥個王妃都去幫佢哋剪彩。 丹麥個王妃香港中。中国人嚟嘅 系咩？ 系咪丹麦啊？系咪丹麦 王妃 啊？ 喺 定系芬兰呢个？ 德国嚟咗芬兰，好似有记忆佢里面系，即系你话公屋结过去嗰个嘛，嫁过去嗰个嘛，系咯。我知你讲边个？ 好靓女嘅喎， 好靓女。 即系文咩啊？系咪叫？唔记得咗叫咩啊？ 系啊，唔记得文乜鬼啦？但系跟住之后后屘离咗婚嘅，系啊。 但佢哋嗰邊都話佢食嘅，佢 佢哋食嘅，咁同埋佢哋有好特別啦。我哋就訪問咗一個地方，就係、是、啲餐廳嚟嘅。咁咧，佢哋就係專叫Nordic Food Lab。佢哋之前有一間餐廳咧就好出名，係全球出名。因為佢哋唔知幾多年米芝蓮嘅啦，佢係全球最佳餐廳。因為北歐啲人覺得喂北歐菜唔係咁出名，通常講意大利菜啊、法國菜啊嘛，係咪啊？講歐洲菜。咁佢哋就係因為用本土嘅食材。咁我哋有一间叫 Nordic Food Lab 就好好实验性嘅，譬如话佢整树皮啦，整树皮饼干我食，然后攞咗个鹿嘅头咧，整咗鹿心，用鹿心整 sashimi， 然后攞鹿脑咧炖俾我食，然后整个好靓嘅餐俾我食。咁然後另外咧有一個都好出名嘅，咁就有一個係啲文化學家咁樣，咁佢我就跟住佢咧，佢就出咗一本著作，就係可以即係有啲乜嘢野生嘅植物啊、果啊可以採摘嚟食嘅，淨成本嘅啊呢啲可以採。咁我跟住佢去海邊咧，就啊呢個可以採嚟食，呢個可以採食，然後採完之後咧喺佢屋企煮俾我食。係咁啊，即係佢而家喺丹麥咧就即係嗰陣時，因為嗰間餐廳好出名，咁而家就開始有咁樣再推動翻文化。 但你都要嗰啲人真係整個食個鹿嘅腦啫，唔係個個得嘅鹿肉啊食過。 O K 嘅都 O K 系啊，但系唔话俾你听，你又食紧豆腐啊？ 唔系，我哋嗰一 part 咧，含蓝变咗黑白噶，因为实好即系惊啲人咧睇完之后会，即系觉得哇太血腥啦。 即系佢整嗰阵时系咩啊？整嗰阵时就要黑白。 系啊，即系譬如切开个鹿啊，拎个心出嚟啊，切片啊，个脑又切片啊，咁样即系惊啲人觉得核突，即系见到你样都有啲惊啊。 我又唔惊嘅，因为如果叫我一路睇住一食我就唔惊嘅，你个睇住其实讲真， 佢就系做个过程都俾佢录。 系啦，其实讲真，你 沉冷变晒黑白咯。 你想个人食斋好易嘅啫，你不断俾嗰啲牛点汤、鸡点汤、狗点杀啊、猫点汤嗰啲，佢就唔食肉噶啦，以后都真噶。原来咁残忍嘅，系咪先？佢就唔系好想食噶啦，系咪先？嗰啲鸡咧，原来监生掹断个头啊， 跟住入去嗰度。有个日本人同我讲话，点啊？肯德基啲鸡有唔知几多只翼嘅一个 脚 咁 样， 鸡 唔 知真定假 咧？系啊，几只翼噶嘛，几只脚噶嘛？ 真定假噶？ 咁你何来一只鸡？你谂下家乡鸡，佢需要几多只鸡先可以有一桶鸡？真的呢啲嘢系 佢将个 K 型嘅 DNA 整咗落去， 系啊，好恐怖啊！ 佢即系重组咗某啲DNA 出嚟，就要一只衰啲讲句啊，系复制咗一嚿食物出嚟咯。所以其实食得都系咯，佢肯德基间鸡唔好噶。 即系等于有只大头鱼以前冇呢啲鱼噶， 系啊， 佢改变咗。你中意食个鱼头咁啊，净系个头大个身细咯。 系啊， 嗰啲鸡都系个身冇肉噶，得几只，但系唔会俾你入去嗰啲农场度噶。 佢唔会俾你见， 所以你唔会出边见。唔到咯，系嘛？ 不过我哋冇提及呢样嘢，我哋就去食咗一啲素鸡肉。佢访问咗教授，佢就发明咗素鸡肉。咁而家都有买嘅，啲味道都似嘅。但我就煎同做 salad OK， 但系浸汤咧就唔得啦。 浸汤梗唔得啦，你分解咗佢。 但系就啲味都好似嘅，同埋我哋 佢咬落去嗰个感觉似啊，系嘛？最紧要系 系啊。 不过呢啲就算啦，你大家食。素即系又唔好话嗰啲人咪咩咩斋口唔斋心，我唔系食斋嘛，我唔想食咁多肉，但我又想有翻食肉嗰个感觉。 系啊，佢我同埋我哋有去访问咗一度叫做Impossible Meat， 而家香港嘅 Beyond Meat 啦。咁佢嗰种咧新技术咧，就将啲整咗一啲嘅血红素喺大豆啲根部提炼出嚟，嗰啲血红素，咁你咬落去啲素肉咧系有渗血嘅感觉，可以半成熟嘅，即 系 可以五成熟嘅牛肉嘅， 即系好似人哋锯扒咁样， 就 你锯落去都有血流出嚟。 系啦，咁等啲即系食肉嘅，要佢转素都有方法。 系，不过你要食斋就唔啱你啦，呢啲系咪先？斋口要斋埋个心。你话我唔想食肉，我想食斋咧，就咩嘅？其实有时真系噶，好似以前嗰套戏咧，《Clockwork Orange》咁咧，你真系。擘开你只眼，不停俾你睇住啲鱼点样汤，鸡点样杀，真系唔会食肉噶，真系系啊！真系如果系咁汤俾你睇啊，你真系唔食嘅。 系嘛？不过我而家食，譬如话我呢几日咧食多咗啲素咧，觉得又好似轻咗。我有几次打羽毛球之前咧，咁啊净系食个好大嘅沙律，咁啊有成十几廿种配料，哇！嗰、那個反應快好多喎，場場贏曬啲男仔。我好似之前食過好大嗰啲 burger， 咁厚咁大個嘅，哇！晾住個胃，係啊，啲反應慢咗，即時嗰個反應。所以我諗素食素都有好處。 今晚我哋多謝阿 Kenny 上嚟做我哋嘉賓啦，咁我哋希望大家珍惜食材啦，即係始终有一日食晒嘅，但系即系譬如我已经好多时都系噶啦，我食饭嘅你冇滗咁多俾我，你咪系唔系咯？包壳食唔晒，盏攞嚟倒，系咪啊？其实人类嘅食材够嘅，不过浪费嘅多过食。 系啦，呢样嘢系真嘅。 啊，咁我哋今晚多谢阿 Kenny 啦，又你前啲又有嗰个节目完咗未啊？ 啱啱第一集开播紧，而家仲有七集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个 即 食地球人， 几过瘾嘅佢嗰个。節目即係譬如啲魚去到嗰度，啲人咁討厭，其實嗰啲 我哋就好想食，食到外國野生嘅鯪魚啊嗰啲咁嘅嘢係好好食嘅，偏偏咧嗰啲當地人唔中意食。如果運翻嚟咧，就鬼咁多人中意食，係嘛？咁我哋下個嘉賓係咩？ 下個嘅嘉賓咧會係火舞團嘅團長。 係啦，咁我哋下次又講下火舞啦。今晚就唔好意思，因為個 Facebook 咧出現咗故障，所以咧我哋係做緊 live 嘅，但係變得好似錄影咁樣。 係 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再同大家見面。今晚多謝阿 Kenny 啦，係嘛？好，大家記得睇下個節目咯。识食 地球人， 系珍惜个识，系啦，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